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文学评论，论徐志摩的诗。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杜甫诗《越王楼歌》。 首先，请继续欣赏沈从文的文学评论，论徐志摩的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志摩的诗中，也有《雪花的快乐》这样的诗：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涓涓地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着我的身轻，盈盈地粘住了他的衣襟，贴近他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融入了他柔波似的心胸。这里是作者为爱所煎熬，略反宁静，所做的低速柔软的调子中交织着热情，得到一种近于神奇的完美，使一个爱欲的幻想容纳到柔和轻盈的节奏中，写成了这样优美的诗，是同时一般诗人所没有的。在同样风格中，带着一点虚弱，一点忧郁，一点病。在那山道旁一诗，使作者的笔转入到一个纯诗人的视觉、触觉所领会到的自然方面去，以一种丰富的想象，为一片光色、一朵野花、一株野草赋予诗人所语的生命，如石虎胡同七号，如蚕诗，如常州天宁寺文理颤声，皆显示到作者灵性的光辉。正以排列组织的最高手段，琐碎与反复，乃完全成为必须的旋律，也是作者这一类散文的诗歌。在《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一诗中，则作者的文字简直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了。 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阴霭，真生命的洪流，作者文字的光芒，正如在常州天宁寺文理颤声一诗中所说及，以生命的洪流做无往不及的旋柱，文字游泳在星光里，永远流动不息，与一切阴霭的综合，乃成为自然的音乐。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青天白水，一声佛号，一声钟，冲突与和谐，庄严与悲惨，作者是无不以一颗青春的心去鉴赏感受，而加以微带矜持的注意去说明的。作者以珠玉的散文为爱欲，以及为基于爱欲启示于诗人的火焰热情， 在《翡冷翠的一夜》一诗中写得最好。作者在平时是以所谓善于写作情诗而为人所知的。从佛罗伦萨的一夜中看去，以热情的贪婪称呼作者并不为过甚其词。在《休怪我脸沉》这首诗便代表了作者的创作重心，同时在这诗上也可看到作者所长是以爱情为题，所有联想如何展开，如光明中的羽翅飞向一切人间。在这诗中以及的一夜其他篇章中，是一种热情在字词中的喘息，是一种豪放的呐喊，为爱的喜悦而起的呐喊，是清歌，歌唱一切爱的完美。作者由于生活一面的完全是炽热的心，到另一时时失去了纷乱的机会，返回沉静以后，便只能在那较沉静生活中为所惊艳的人生做若干素描。因此作者第二个集子中有极多诗所描画的却只是爱情的一点感想，俨然一个自然诗人的感情却对于以习惯认识分明的爱做虔诚的歌唱，是第二个集子中的特点。因为缺少使作者焦躁的种种，忧郁气氛在作者第二个集子中也没有了。因此有人评这集子为情欲的诗歌，具烂熟颓废气息。然而作者使方向转到爱情以外，如《西伯利亚》一诗，那种融合纤细与粗犷成一片锦绣的组织仍然是极好的诗。又如《西伯利亚道》中以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那种和谐，那种离去爱情的琐碎与亵渎，但孤独的抑郁地抽出乡愁系列的丝，从容的有副略近于女性的明朗抒情调子，美丽而庄严，是较之作者先一时期所提及在那山道旁一类诗有更多动人之处。 这类诗歌是作者作品带着淡淡的哀戚掺入读者的灵魂，除海韵以外尚有一风格略有不同，名为苏苏的一诗。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像一朵野蔷薇，她的风姿像一朵野蔷薇，她的风姿来一阵暴风雨摧残了她的身世。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啊，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到黄昏时由晚风来温存，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关于这一类诗，朱湘的《草莽集》中有相似篇章，在朱湘做《智谟》的诗评时，对于这类诗是加以赞美的，如大帅、人变瘦、教化活该、太平景象、盖上几张油纸等等，以社会平民生活的印象做一度素描，或由对话的言语中抚慰人生可悲悯的平凡的一面。在风格上，闻一多死水集中常有极相似处。在这一方面，若诚如作者在第二个集子所自引的诗句那样，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份，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地做人。作者所尝试使一切诗的形式，使一切不习惯的诗的形式嵌入自己作品，皆能在试验中契合无间。如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如客中，如决断，如苏苏，如西伯利亚，如佛罗伦萨的一夜，都差不多在一种崭新的组织下给读者以极大的感性。 作者的小品如一粒珠子、一片云，也各有他那完全的生命，如沙扬那拉，自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生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那拉。读者的甜蜜的忧愁是读过这类诗时就可以得到的，如在那山道旁落叶小唱，也使人有同类感觉。有人曾评作者的诗说是多成就于音乐方面，与作者同时其他作者如朱湘、如闻一多用韵节奏皆不甚相远，然朱人诗中却缺少这微带病态的忧郁气氛。 作者从志摩的诗所得到的甜蜜的忧愁是无法从朱香、闻一多的作品中得到的，因为那所歌颂人类的爱、人生的爱，到近来作者是在静止中凝眸，重新有所见、有所感。作者近日的诗似乎取了新的形式，正有所写作，从近日出版之新月月刊所载小诗可以明白。好，朋友们，沈从文的文学评论论徐志摩的诗我们欣赏完了。沈从文在分析徐志摩诗的时候，还与同时代的其他优秀诗人进行了比对，告诉我们徐志摩的所长和在现代诗坛的独特贡献。沈从文虽然写诗不多，但论诗上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品读诗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杜甫的诗《越王楼歌》。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越王楼歌》。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座。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门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青，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安史之乱时期，诗人杜甫避难于四川成都，在那里他得到了担任剑南节度使的严武的照顾。到了唐代宗宝应初年，严武受朝廷诏令调任长安，离别成都时，杜甫曾一路为他送行，直到成都北边的绵阳一带。在与严武分别之后，他游历了绵阳一带，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登临了越王楼，并写下了这首《越王楼歌》。诗中写道，绵州的州府修得非常雄伟，据说是显庆年间由越王所建，在绵州孤城西北建起一座高楼，红色的屋脊，碧绿的屋瓦，照亮整座城郭。楼下的长江蜿蜒，江水清澈，山头的落日渐隐，只剩下一缕光明。昔日君王所建的楼宇留给今人欣赏，转眼间千秋已过，只留下一缕悲情。越王楼位于四川省绵阳市东南方的龟山之巅，始建于唐高宗时期。修建这座楼的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子越王李珍。 在太宗的众多子嗣中，越王李贞的才干相当突出，只是由于是庶出之子，使得他没有得到继承皇位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仍尽心竭力辅佐自己的九弟唐高宗李治，因为功勋卓著，他也被高宗连续加上了三个亲王头衔，并以绵州刺史的身份坐镇四川，防御吐蕃的进犯。正是在李贞统领四川期间，他命人修建了越王楼，一方面是作为登高眺望的哨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充当地标性建筑，以吸引四方人才来为他效力。在越王楼建成以后，确实吸引了天下的文人雅士齐集此地，留下了大量千古传颂的诗篇。就连在安史之乱时期避难到四川的唐玄宗也选择了这里作为自己的行宫，使得这座蜀中名楼更多了一层皇家背景。自从越王楼建成以后，曾多次遭到大火毁坏，元明时期曾经对它进行过修复，不过在明末的一场大火中，它彻底化为了灰烬，只留下了基座的越王台。如今的越王楼重建于2001年，历时十年才得以完工。重建的这座越王楼参考了历朝历代留下的文字描述，采用了唐代特有的建筑形式，力争恢复了历史原貌。新楼高15层，依然矗立于龟山之巅，俯瞰着整座绵阳城。山下长江蜿蜒而过，山上高楼宏大富丽，两者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依山傍水、高楼耸立的美丽图景。从古至今，围绕越王楼留下的名篇佳句很多，不仅有诗，更有词与赋。不过在众多的名篇中，要论言辞简练而用意深远，还是要首推杜甫的这篇《越王楼歌》。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座。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门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青，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就计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